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花白头发必然不会这么轻易让他们抓到，林叔觉得以此人刚刚的行为表现，想要绝地反击的欲望肯定比逃走更盛，就像自己想要揪出他，对方同样不甘于刚才的挫折，想要打败消灭自己，那就看看到底谁更胜一筹吧。林叔脸上微微冷笑，心中对这个花白头发恨不得除之而后快，此人心狠手辣且丧尽天良，将人性玩弄于股掌之间，不仅一心一意打着邪神的旗号蛊惑人心，还将魔掌伸向众多无辜的人，更可怕的是他还能影响了像周玉林这样的军阀。试想一下，周玉林是可以将多人性命都捏在手里的军阀，如果他做出什么糊涂决定，一声令下就会有成千上百的人间接因为青龙会而丧命，此等魔头不除，许多人将惶惶终日，寝食难安。沈仁杰没有见过青龙会的会首，但他灵光一现，忽然想起一件事儿。 那个人是不是三角眼，头发花白，手脚佝偻？ 你见过？ 我刚刚做了一个梦，梦里躺在黄金上面，虽然不想醒过来，他老觉得有双眼睛在盯着我，怎么都不自在。你这么一说，我就想起来了，刚刚在梦里像是看见他躲在一堵墙后面，那堵墙上有三盏灯，都是雕花的，很漂亮，我记得很清楚。 林叔沉吟片刻，大概知道在哪里了。月定堂赴宴的房间外面就有这样三盏灯，而且之后他们一路逃亡都再也没有见过相同的灯。难道花白头发见势不妙往那边跑了？很有可能。 我知道他在哪儿了，走。 他们突出重围之后，人已经渐渐少了，青龙会内部乱作一团，有逃亡的，有叛乱的，有心智迷失大肆杀戮的，也有幡然醒悟决然离开的，四处都是较重丢弃的杂物，连墙上的煤油灯也被打破一些，地上不时还有新死不久的尸体，可见当时情况有多混乱。林叔没想到杨春和大闹冥婚现场，竟像导火索似的引发了后续一连串混乱，但歪打正着，这场混乱又正好是他们想要的结果，就怕斩草不除根，这青龙山庄一倒，花白头发换个地盘又能东山再起，到时候他们折腾了一圈也等于白费力气。 就是前面那几盏灯。 两人停住脚步，沈仁杰叫出声，灯后有堵墙，墙后就是刚刚他们出来的房间，门口一个人影闪过，像极了花白头发，林叔想也不想就追了上去。房间里倒还有灯，不算全然黑暗，但一眼可以看进的屋子却没有半个人影，仿佛刚刚是错觉，人影闪没于门后，此刻魂无踪迹。林叔下意识疑心自己见鬼了，自打进了青龙山庄，诡异的事情频频发生，他甚至不得不时时警醒，唯恐片刻不留神就踩进了对方陷阱，又陷入奇异幻觉。但房间里的确没有人。 谁呢？你刚才看见没有？ 看见了。 房间里唯一可以藏人的就是座椅旁边的帘子，林叔上前一把掀开，没有。 到底藏哪儿了？ 你在找谁？找我吗？ 身后房门砰的一下关上，林叔猛地回头，原本沈仁杰站立的地方居然变成了花白头发，他朝林叔露出诡异笑容，林叔毫不犹豫举手开枪，空的，没子弹了。花白头发节节怪笑， 你输了。 他迅速掏出枪对准林叔脑门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开枪，枪声响起，林叔一动不动，花白头发睁大眼睛，眉心多了一个血洞， 他难以置信瞪住前方，似乎根本没弄明白局势到底怎么在半秒之内翻转，而自己又怎么会死。帘子后走出一个人，是岳定堂。他脚步蹒跚，脸色苍白，但拿枪的手很稳，刚刚没有半分颤抖。林叔微微一笑，看他的眼神就像在看一只蝼蚁。 你是不是很奇怪，我从什么时候发现是你？从你躲在我身后说要带路的时候。沈仁杰不是这种人，他贪生怕死，何时如此大义凛然过？你演过头了，死得不远。 花白头发轰然倒地，死不瞑目。 这回真死了？ 应该是真的。 哎呀，来来来，你给我一巴掌，我该不会还在幻觉里吧？ 岳定堂走过来，抬起头，当然没有抽巴掌，而是捏起林叔的下巴，吻上去。不复绵密，甚至有些野蛮，但两人都近乎贪心汲取对方的气息，生怕错失遗漏半分。 你觉得是幻觉吗？ 好像不是。 沈仁杰现在已经趁乱跑出去找救兵了，江河应该很快就能赶到，外头还有残局需要去收拾。 那是江河的事情了，我现在只想与你偷得浮生片刻闲。 好。 林叔发现有人跟踪自己是半个小时之前，当时他刚刚从报社出来，准备绕道去咖啡馆去买一份蛋糕，就发现自己被远远追上了。跟踪是一门技术活，自以为技术高超，实则漏洞百出的人并不鲜见。林叔很快就发现那两个拙劣的跟踪者，但他大意了，他以为对方跟踪技术拙劣，其他方面肯定也不出色。在抄近路走小巷的时候，林叔被他们从背后袭击了。这两个人身手不错，甚至称得上敏捷。林叔没想到自己刚来香港没多久，人生地不熟的，还没有把整个香港岛摸透，居然就有人找上门来意图不善了。瞧这阵仗，居然还掏出木棍麻袋，这是准备将他绑票吗？林叔知道香港黑帮错综复杂，一时也弄不清自己到底得罪了哪一拨人，但被绑票是绝无可能的。他堂堂林大少，大江南北都没窃过，怎么可能栽在一个小小香港岛上？对方似乎也没有想到林叔的反抗会如此激烈，身手如此之好，以一敌二的情况下居然还能暂时占个平手，不落下风。这里虽然是小巷，但并非人迹罕至，分分钟都会有人过来，他们必须速战速决，否则容易引发麻烦，这是双方都明白的道理。林叔有意拖延时间，而对方无意被拖延，两边一时打得难解难分。林叔虽然处于劣势，挨了好几拳，但对方一时半会儿也奈何不了他。正巧巷口有人路过，林叔立马高声嚷嚷起来： 大哥，你抢我媳妇就抢了，我们两个亲兄弟，你为了个女人不仅给我戴绿帽，你还要打我，你怎么对得起爹妈呀？ 他不能喊抢劫杀人，一喊路人就吓跑了。可要说戴绿帽子，路人肯定就来了兴趣，非得过来围观一下。果不其然，这嗓子马上引来了好几个人的兴趣，他们直接凑过来。林叔吼得声情并茂，直接将那两人吓了一激灵，差点忘了自己要做什么。 哎，那边怎么回事啊？ 好像那俩兄弟争女人打起来了。 啊，还有这种事啊？ 大哥，我说过了，你们如果两情相悦，我愿意成全你们，但如果我们兄弟相残，父母一定会寒心的。 怎么办？撤。 眼看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那两人已然达不到目标，只好咬咬牙扯呼走人。林叔冷哼一声，掸掸身上的灰尘，还对围观群众做了个揖，这才慢悠悠离开现场，朝马路走去。 此时是1938年，作为远东巴黎的上海刚刚在去年沦陷，成为日军铁蹄之下随意蹂躏的玩物。其实早在去年之前，一切就已有征兆。自打国门被打开，正面战场胜少败多，整个国家随即被卷入比军阀混战还要更深重的苦难之中。如果说以往军阀混战，起码生活在城市中的居民，或者像岳家这样有头有脸的人家可以幸免于难的话，这场侵略将所有中国人都牵扯进来，从上到下无一幸免。距离上海沦陷还有两年时，岳定堂跟林叔就搬迁到香港这儿来，一起过来的还有老管家周叔和岳家的小部分产业。岳家老大和老二，一个去了美国，一个留在南京，没有与他们同行，但三兄弟之间都保留了定期的联系。战争令人离散，但也似乎让从前疏远的感情一点一滴回来了。最起码在此之前，岳老大和岳老二已经因为政见和价值观等诸多不同，有很久都没说过话了，有什么话都是让岳定堂从中代为传达。有一段时间让岳定堂很是困扰，以他情商之高，也不知道该如何劝导这两位兄长。全面战争开始之后，岳老二的想法似乎也有所改变，他甚至抽空回到上海岳家，跟岳老大和岳定堂匆匆见了一面，让他们赶紧离开上海往西走，最好是出国。也正因为他这番话，才加快了岳家搬迁的进程。林瑶和周萨原本不愿意走，他们认为上海是大都会，英美不可能坐视日本将其吞并，局势还没有坏到那一步。尤其是周萨在上海任职，家当老小不是那么容易说迁走就迁走的。后来还是岳定堂出面在重庆给周萨找了个职位，夫妻俩这才从上海搬到重庆去，也让林叔彻底没了后顾之忧。 多人小说剧北斗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